大家在中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咁而家直至到星期一嘅11:59，德辅道中近砵甸乍街嘅来回方向快线都系会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薄扶林到玛丽医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红磡崇洁街81号崇剑楼、香港仔鸭脷洲村李泽楼、香港仔崇文街33至37号崇文阁、上水新材街23至33号新材楼、大角咀斯哥舞街83号亮贤居、粉岭华明村信明楼、长沙环丽翠苑丽阳阁、大埔太和村丽和楼、大埔太和村翠和楼和九龙湾德福花园 S 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陈南、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闻名业界嘅铁血经理人莫向晚，冷静自负，善于捧红艺人，抢周善舞。不过佢旗下嘅艺人、公司老板、同事、业界好友，其实都只系佢喺都市里边最熟悉嘅陌生人。 5月6号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葵涌葵涌村翠葵楼的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是这么多讲不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了。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早晨， 早晨咯。 喂，母亲节快乐啊！唔系同你讲嘅，亦都同所有伟大嘅母亲们讲啦。 系啊，各位母亲节快乐！喂，喺呢个时候，我都要祝你生日快乐、 啊。系啊，喂，祝晒全个地球五月生日嘅人啦，包括你啦，你都系好多朋友仔都系五月生日嘅。我呢讲少少心底说话，成日咧母亲节都会答正我生日嘅，三年定四年会一次嘅呢个周期。 咁几好、啊？ 系咩？我细个曾经俾阿妈没收咗份礼物噶，我一世都记得。因为原先咧，你细路仔一定会扭啲爹哋妈咪买礼物啦。即係譬如話啊，買個模型咁先算啦，或者買四驅車，我哋成長年代最中意玩嘅、嗯。有一年咧嘅四驅車係被沒收嘅，因為要回饋翻母親大人啊。 哦， 係啊，跟住最後發現係唉打個和啊咁樣，四年有一次呢個打和咧，細個就覺得唔甘心，咁大個當然覺得喂母親啊，即係媽咪嘅愛係何等嘅長闊高深同埋偉大啲咁樣咯，咁啊，喂問下 PC 啊，嗱，母親節咧，咁啊，依家又可以叫做我想解放，即係可以放寬啲啦， 白人啦、 啊，白人啦、啊，吃下飯咁樣啦，喂，有冇即係 book 台方面有冇難度先？講下啲市況嘢啦，即係 weekend 節目， 有喎、啊，其實真係要喺早兩個禮拜我知道已經有一 book 啦，咁尤其是啱啱宣布開放咗嘅時候我真係問過好多都已經敷曬， 係啊，已經敷 booking 啊， 係啊，真係鬥快。 有冇諗住另類咧？嗱，我知道咧有啲香港嘅酒店咧就推出一啲咧野餐嘅套裝，咁啲野餐套裝咧就俾咗嗰啲格仔布你啊，有個藤籃啊，個藤籃入面都齊曬嘅，雍容華貴嘅，因為可能如果你話頂級啲，連魚子醬都有添嘅。即係佢又唔係即係難聽啲咁樣講話啊，係咪俾啲好渣嘅嘢你？唔係㗎，但係個收費亦都貴嘅，就變咗俾你咧喺即係西九龍海旁嗰度咧。 可能有張地席啊，跟住你就可以一家人樂也融融咁樣同爹哋媽咪野下餐咁樣，呢啲又幫唔幫到你手呢？或者有冇諗過呢啲畫面呢？ 都有諗過嘅，不過但我哋都會諗啦，其實都要就返屋企人本身個行動啦，即有啲可能係年輕啲嘅，有啲可能係年長啲嘅，咁個處理都會有唔同嘅，即可能我哋都會考慮喂究竟佢食幾多，即有好多人都會諗啊，母親節俾佢食自助餐啦，咁但我哋都會再諗嘅時候就其实佢哋真係食唔食到咁多呢，因为好多时候呢佢哋就觉得哎呀唔好蚀啦，要食多啲。跟住食完之后返到哎呀我好舒服啊，食得好多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都系真系要大家都要关心下屋企人啦，即系可能关心下妈妈爸爸。咁其实佢哋能唔能够应付到啦，咁等等嘅嘢都系你会去考虑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因素。 我好认同啊，关于阿 PC 你讲呢一句。因为呢有啲长者呢，譬如你去同佢食自助餐呢，佢哋哇真係好耐冇食啦嘛，即係咁對係咁對，即係生蠔又好成咁樣，即係先姑勿論你話消化可唔可以完整咁樣進行啦，其實好多呢你開始三高㗎啦嘛，同埋呢啲痛風啊，其實海鮮呢有好多長者們啊唔係好掂得，啲尿酸過高嗰啲呢，跟住過兩日啲後遺症就出嚟啦，到時呢阿仔要換車，點解要換車啊？要換架福祉車，車爸爸咁啊！呢、這個咧，即係講開福祉車，又可以同你傾下偈。嗱，我咧見到舊其實早五年咧，日本又出過一啲福祉車。其實依家內地咧，咪好盛行嗰啲電能車嘅。係 啊， 佢最新有一兩款咧，都有啲七人車或者 SUV 咧，係方便啲行動不便嘅人士咧去上上落落咁樣。 係 即係佢又未知好似日本某幾個牌子咧，你都好熟車。啊！嗰張凳咪可以好似褪到出嚟咁樣嘅， 係係， 即係你有見過啦，應該 有， 係有幾架係佢主打就係個車廂， 成張凳可以走出嚟噶嘛， 係啦，個車廂又寬敞一啲啊，跟住咧成張凳好似走出嚟咁樣。咁我嗰陣時一開始接觸到咧，我覺得好 amazing 啊咁樣。咁但係當然屋企人就暫時未有需要，但係真係可以便捷到一啲傷健人士去上車嘅。據我所知，咁啊內地依家都係啦，即係希望可以無障礙咁去生活咧。咁即係內地嘅車企依家，譬如做得多啊，或者做得好啊，或者可以營銷到世界各地之餘，除咗靠係嗰嚿電池嘅續航力啦，以至咧就係嗰啲零部件啊硬件做得好咧，其實都要多呢啲心思維啊。我自己覺得， 其實大家都留意啦，我諗大家我哋自己揸車更加留意，近年可能我哋見到啲出嘅車款咧，都係 SUV 啊、MPV 啊嗰啲等等嘅比較多。而家直情講緊一個大品牌咧，直情出咗個 T Class 啊嘛， 係喎係喎係喎， 都係迎合翻呢類型。因為其實我哋都留意，其實香港而家人口老化嗰個情況都 嚴重 啦。咁所以咧，可能大家可能喺唔同嘅配套裏面都要諗多啲，我哋點樣去迎合翻成個社會。 係咁啊，講完道路嘅情況咧，講天空。今日咧請嚟啊呢個無人機協會嘅主席啦，咁啊一陣會請佢出場噶啦，講下咧無人機嘅發展，等佢娓娓道來先。 一切一切伤心，只记得闪过闪过的灯，等等，我不想太粗心，等等，多等我天真，早到餐搞似心有不甘，早到一可以一切不侵，真真，我所以开心，真真，我懂了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坚持水分小女子，腰前腿后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好想一拍变流年，好想一笑变如愿。Alright， 差的东西一手拿遍，好的天气在前面，好的天使未厌倦。Alright， 差的根本不想过年。早到餐假设哭笑不分，早到一听见温暖声音，真的我一秒飞奔，真的有心跳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又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So 區生活一小時。 好，早晨早晨，今日咧灣區生活一小時啊，阿歐請嚟呢一位嘅嘉賓咧，就同科技界咧都好結連得到啊，就係、是、呢個香港無人機運動總會嘅主席 Andy 啦，周偉傑啦，同我哋傾偈。Andy 早晨， 早晨啊，歐你好啊， 係咁啊，同我哋講下咧，因為嚟緊咧呢個無人機嘅發展可以話一日千里啦。咁你睇到咧其實好多大型嘅運動會啦，譬如冬季奧運啦，咁啊啲開幕式啊、閉幕式啊都會用上無人機咁樣，以至之前譬如睇東京方面都有用无人机，看来现在无人机除了、做一些航拍功能，还可以做到一些 performance。 不如由你去讲一下，其实香港无人机运动总会担纲的角色或者推动无人机的发展又是怎样呢？好吗？ 好，唔該曬，咁啊，咁依介紹一下關於我哋香港無人機運動總會係咩機構啦。嗱，其實呢幾年咧，無人機呢個東西咧，其實已經好全面啦，甚至乎咧，佢哋已經應用層面不單止運動，甚至乎可能成日係話大家都講學界裏邊個 STEM 課程啦，甚至乎可能係佢哋職業上同揸飛機有關嘅。咁其實香港無人機運動總會咧，其實呢個機構就係、是。由即係啲國際團體啦、國際運動總會啊、亞洲團體確認咗，甚至乎咧國家體育總局都確認咗佢存在價值，希望全力推香港呢個地方嘅無人機運動咯，甚至乎佢哋都提出有冇空間可以一齊幫手去推呢個全運會咧。即係大灣區啦，因為大灣區裏邊已經確認咗，就話2025年咧。有呢個全國運動會嘅，咁啊大致上我哋都努力爭取，咁希望有呢個無人機運動咧，可以喺香港落户嘅。 咁啊睇嚟咧都真係一日千里啦，同埋頭先全運會其實已經確立咗一個新增嘅項目啦。咁啊見到其實入面呢個生態圈都創造咗好多職位啦，或者職業啦咁樣啊，有啲叫做無人機嘅機手啦咁樣啊。喂，可唔可以講多啲呢一個面向？因為我知道譬如深圳方面咧有間公司，其實如果大家做開拍攝都知道，即係 D 字頭嗰間公司都好叫做喺國際上個聲譽都好好啦，或者產出都好好啦。咁啊，唔好特登淨係幫嗰間公司去講啦。但係調翻轉頭就係想問 Andy， 你會點睇咧？即係無人機喺灣區入邊嘅發展，以至即係一啲年輕人會唔會有機會做到機手啊？或者當中嘅應用啊，又係點樣呢？ 哦，其實咧咁講，其實我諗由早10年開始咧。基本上其實頭先阿歐你都講啦，呢間公司都好出名啦。佢諗喺全世界啊，喺民用嘅情況，我諗佔90% 嘅啦，都幾高。咁我所知道，深圳政府都同我講，佢哋能夠衍生個價值咧，我諗係真係講幾千億人民幣為主。咁亦都分享少少，其實呢間公司始創人咧，其實由香港出嚟嘅。佢哋由香港嘅 UST 啦，即係香港科技大學啦，去出嚟，跟住之後就落户在深圳，就發展一日千里。咁因為呢幾年無人機發展得好好，當中除咗呢兩間比較出名嘅公司啦，即係我哋唔好講公司嘅名稱啦，咁其他可能中型、細型咧，大部分都係以喺真係喺深圳啊、香港啊、珠海啊或者番禺為主做個基地。咁佢年產值可能係講緊佔市場90%。咁因為呢個原因咧，天時地利人和啦，所以其實國內咧已經係將無人機作為一個好重要嘅科技上嘅 STEM 課程，係必修科目去下。呢方面其實都希望香港能夠真係直線上追，因為點解咧？無人機有好處就話佢牽涉裏面佢個天晴啦。甚至乎頭先阿歐你都講啦，可能係有啲小朋友，有啲朋友係中意玩比賽嘅競速嘅，或者甚至乎攞嚟做航拍，要嚟學習剪接啊，或者甚至乎可能去測量嘅嘢咧，個層面太闊啦。亦都因為呢個原因，其實有趣之處就係話喺無人機運動裏面咧，除咗牽涉航空裏面咧，亦都牽涉科技嘛。所以其實喺呢幾年除咗全運會啦。或者甚至乎在亞奧委裏面咧，都鎖定為一個最新最新的叫做 urban sport， 即係一個全面的新興運動。點解咧？因為而家傳統運動層面同以前唔同咗。你睇翻譬如冬季奧運啦，或者係夏季奧運啦，十 五岁已经攞世界冠军， 系啊，有啲X Game 嗰啲运动啊、滑板嗰啲，讲紧十三岁啊！我心谂我十三岁嘅时候仲喺度睇紧男儿当入樽，以为自己可以入到樽啊，但系原来根本做唔到任何嘢咁样。但系真系，所以啲年轻人嘅力量真系好强大啦、啊，系嘛？ 同埋亦都咁讲啦，亦都学习模式唔同咗啦，必须承认啦，系咪？咁同埋咧，接触科技层面咧。比我哋以前年少讀書嘅時候咧爭好遠， 係 咁，所以其實我哋喺度講，譬如當韓國啦、日本啦，包括內地嘅地方啦，其實已經係講緊八歲開始已經可以接觸呢樣嘢，佢哋可能喺自己課室裏邊學啲小編程，跟住之後有啲小體驗，跟住慢慢個成熟期咧，八至十六歲咧，有甚至乎有啲韓國朋友同我講。十六岁玩人都退役添啊！ 哇！ 所以呢样嘢其实系非常之前，我哋好期望就话成日都讲喺香港嚟有空间能够发展呢个无人机嘅应用层面，因为点解咧？因为香港其实都富庶嘛，咁亦都好多小朋友都聪明噶嘛，咁我觉得能够令到早接触咧有个空间，同埋我哋同体育统组一齐沟通嘅时候讲啦，香港系一个大都会，空间亦都比较窄。其实无人机来讲是一个很全面适合香港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甚至乎你看回现在譬如香港民航处啦最新立都有法例啦其实他都强调都刻意有些空间是给到无人机里面嘅發展喺學校裏下，咁我都係一個好開始嚟嘅。 咁啊，可以等大家都了解一下啦。嗱，好飽滿嘅一集內容咧，等大家了解一下無人機喺灣區入邊嘅應用，以至未來嘅發展啦。不過下一集咧，再請 Andy 同我哋多講少少咧，就係關於究竟個全運會同埋東亞運動會個新增項目個無人機點樣比賽咧？其實鬥快飛啊，鬥繞圈飛啊，定係點咧？呢個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都應該有啲興趣嘅。咁啊，今集節目。非常多谢香港无人机运动总会的主席周伟杰跟我们去分享的。麻烦 Andy, 下个礼拜再跟你倾偈好吗？麻烦晒。 OK, 拜拜。 茫茫人生兜转走到了目前，遗忘途径多少失约或失眠，偶尔在心中忆起某诺言，已是隔多年。人人求生追赶总各自发展，回头留低多少感慨或感言，信若愿一天可实践兑现，然又再耳边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各点再遇见，彼此境况就算改变，连习惯也改变，期望你笑念再多点，记住某天穿梭转眼数十年，沿途人生多少牵挂或牵连，记挂在当天可实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喺一个电台节目认为，有商会要求取消航班熔断机制，同改为在家自我监测系可行，但必须要佩戴手带，以便检测之后当局可以追踪。佢话，当本港整体第三针疫苗接种率达到九成，加上冇新嘅变种病毒。抵港人士落机做快速检测和戴手带之后，翌日就可以外出翻工。孔凡毅话：本港已经从第五波新冠疫情走出嚟，虽然当局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但估算有400万人曾经染疫，自然免疫屏障非常高，相信确诊个案会继续回落，期望两星期左右可以降至两位数。他又说，港大将会参与国药和科兴的第二代灭活疫苗研究，期望有好的抗体水平，到时或者可以在年尾注册提供给市民使用。 港鐵東鐵線過海段今個月15號通車。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民建聯陳恆斌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東鐵線每個鐘上限大約27班車，現在每小時行走22班，即是有5班車的彈性。他擔心在過海段開通之後會出現大樽頸，令過海出現人潮，建議在朝早時段推出優惠，大打折扣，甚至學習新加坡，在某一個時段不收車費以分散人流。交通事務委員會另一個委員、前九鐵主席田北辰說，以新信號系統，相信東鐵線每個鐘最盡可以行走30班車。據他計算，最高峰可以每個鐘接載大約60,000人。加上估計未來會搶走部分由新界乘坐長途巴士過海的乘客，估計到時會超過東鐵線可接載人數。海關偵破一宗懷疑洗黑錢案件，涉款金額大約6億，拘捕4個男女。海關說，被捕的兩男兩女年齡介乎32至54歲，四個人涉嫌自2020年起利用多個本港不同銀行的個人帳戶，包括虛擬銀行，收取來歷不明的款項，當中部分可疑款項同一個虛擬貨幣交易平台有關，涉嫌進行洗黑錢活動。葵涌村翠葵樓今朝大約8點完成強制檢測行動，一共有1312人接受檢測，當中一共發現5宗陽性檢測個案。政府亦都喺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796户，當中91户喺過程中冇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9度，稍後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東風，稍後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有幾陣驟雨，下星期中後期間中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咁喺葵涌道出九龍方向咧，近祖堯村即係接近呈祥道嘅支路，較早前有意外，仲係處理緊，一帶車多少少，經過嘅朋友請你小心。就喺葵涌道出九龍方向，近祖堯村有意外，一帶車多。至於較早前喺東九龍走廊去觀塘方向，近學園街慢線嘅壞車就已經拖走咗，一帶交通回復正常。跟進翻喺屯門龍門路，因為路陷影響，龍門路去山景村方向近龍門居嘅全線仍然係封閉，車輛需要改道行駛嘅。經過請留意翻現場嘅指示。咁而家一帶嘅交通比較繁忙，就係龍門路去山景村方向近龍門居因為路陷，全線仍然係封閉。巴士路線59M、59X、A34同埋 E33都係需要改道行駛。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近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近隧道口一带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段车多，车龙排到豪景花园。其他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长沙环永康街因为喉管修补工程，由稍后早上10点起直至到星期二的清晨6点，永康街西行的部分行车线都是会临时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薄扶林到玛丽医院来回，同埋青衣南桥落车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系 Mean 康康李志刚， 我系 QB， 我系阿土。 疫情下梗系要送花俾妈咪啦， 我就会拣西兰花啦，因为我中意食西兰花炒鲜鱿嘛。 我咧就会送金银花，因为金银花咧可以煲凉茶清热解毒啊嘛。 我会送霸王花，因为我中意饮汤。 定系你好霸王啊？ 唉、哎，送咩花都好啦，最紧要系 妈妈锡晒你。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 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喺测试棒嘅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嘅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喺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呈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洗唔洗一早一晚都要洗头啊？夜晚洗完咪得咯。 大家可以想象下，夜晚先洗一次头嘅话，瞓觉嘅同时，我当你瞓八个钟，咁你系会出头油噶。咁你之后去翻工咯，再加你十个钟头工作，个污糟嘅头油 stay 咗喺呢个头皮度，塞住你个毛囊。所以我系强烈建议所有男士系一定要早晚洗头。 要知道更多头发护理嘅问题，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波成，你作为骚动音乐最孝顺的主持，我想请教你，如果志敏平时对妈咪未够好，母亲节应该点部署呢？ 斌神，好简单嘅啫，梗系同妈咪表达心声啦，讲唔出口咪唱咯，唱唔出口咪播啦。 亲爱的，等得太久，亲爱的，请不要嬲，亲爱的，听听我的心在颤抖，我让你心气没有，我让你灰了没有，要让你高兴是我最大渴求。 妈咪，锡晒你。 凭精湛演技、充满魅力的歌声，在日本乐坛和艺能界屹立不倒。木村拓哉配上乐器，属于演奏界的超新星木村心美。 達成感がある反面、やっぱり。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百条号，木村家族华丽音乐半小时。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嘅沉重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葵涌葵涌村翠葵楼的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我见到咧青年卡咧、抽楼喎、 啊。系啊，我都见到有啲报章报道话中山有个别墅啊，有个豪宅。 系啊，豪宅我好耐冇见过，我好耐冇见过抽楼。 有打疫苗嘅时候未抽楼咯，香港抽啊嘛。 即系 几耐啊？ 近年系 即系最台庆 系啦，以前就系嗰啲嘛，即系你会睇台庆咧，大家去扭锁匙去抽楼，好，大家都会好紧张，诶、哎，会唔会轮到你咧？咁样，喂，我真系好耐，其实都冇乜点见过呢类型。 系，咁但系抽呢层楼就喺中山嘅， 中山 嘅，据我所知道。咁啊，你加入咗呢个湾区嘅协会啊，我印象之中，咁 full title 你自己上网再搵啦。咁啊，始终都即系有咁嘅资讯去 deliver，即系传送出嚟啫。咁你抽奖嘅嘢咧，就见仁见智，你睇下你自己彩数啦。不过啊，讲远少少啊，PC，即系你有冇抽奖命噶？我想问 我约噶，我约 约嘅系咪？ 系啊。 嗯， 咁即係冇嘅，即係最你覺得人生之中最豐盛嘅一次抽到一個禮物係乜嘢咧？我想問一下啦。 我印象應該係現金嚟， 我都係現金，我都係現金。即係譬如話舊公司嗰啲 annual dinner 啊，或者嗰啲舊公司嘅台慶啦，即係港台冇台慶啦，係咪先？即係冇嗰啲食飯式嘅台慶啦，咁舊公司係有嘅，咁啊。試過都有抽過現金咯，但係冇用噶、抽現金個下場都一樣嘅。係乜嘢？你知唔知係咩啊？ 梗係知啦，係 咩 都係飲飲食食嗰啲朋友嚟嘅。 你就要請食飯咯， 啊、全台 請翻全台喎，仲要、 啊、 你隨時要攞到500蚊嚟嘔嘔突咗咁樣啦。不過即係呢啲 開心錢嚟嘅， 即係成日都講講係咁講啦，係咪先？咁不過Peter 即係關於啲抽獎咧，其實喺內地咧，其實都幾常見嘅、即係佢哋有陣時咧個抽獎就唔使去，好似喺香港咁樣啦，你要填好多唔同嘅資料，跟住咧限時限刻咧，仲要攞翻份報紙出嚟對個 number， 即係我記得咧之前咧嗰啲疫苗抽獎啦，即係唔同嘅企業啊、房地產公司都有搞過噶嘛、香港嗰啲，咁好多咧其實都係要透過報紙去登報啦，或者你收到短信啦，咁、以至真係要。着实地填好多唔同嘅资料，咁好似嘅情况有啲唔同，因为真係要scan 返你針卡或者要你有嗰个打針編号等等啦，咁但係如果你话正头正路一啲抽奖呢，内地係好容易，因为呢你只要呢攞个手机呢个 QR code 呢嘟个二维码呢，其实已经输入咗嗰啲资料啦、其实已经加入咗嗰个搞珠嗰粒珠嗰度㗎啦，你係有份去搞咁样，即係我觉得其实已经活到去2022年呢，个抽奖可以便捷啲同埋简化好多咯，我真心觉得啊，你点睇咧吓？ 我绝对认同啦，即系成个科技发展咧，都令到成个世界真系改变咗好多。大家都系睇、我哋可以进步到几远咧，或者我哋可以有几多新嘅尝试咧？即系我哋究竟原地踏步啊，定系尝试去同个社会迎合，或者去令到个社会行得再快啲？咁我自己觉得。好似啱講到抽獎啦，我哋完全用電子化啦，甚至我知道咧，可能微信啊嗰啲，基本上你撳咗登記，佢就已經即刻 lock 咗入去嗰、那個抽獎系統裏面。 咁當然人哋係實名制啦，咁你實名制好多嘢，咁我真係一個身份已經代表你個身份證啦， 係啦， 或者你個户籍喺邊，人哋一 check 就知道，咁、都冇得造假。第二就。唔使填咁多表咯，係咪先？有陣時填表都幾麻煩。 所以呢個牽涉到我自己覺得係信任嘅程度嚟嘅，係即係你信嗰嚿嘢，你都唔會介意一齊去做呢件事啊。所以我自己覺得你未來要發展嘅時候，即係尤其是科技發展咧、大家點樣去相信個科技發展啦？但係當然我哋都要了解其實國家安全呢樣嘢啦，即係國家安全講緊係。可能真係撳個掣，你全球嘅都會停咗喺度嘅喎，即係我撳個掣停咗個股市，你都會停曬所有嘢。咁所以其實呢一方面都真係好緊要。 咁嗱，講到呢啲科技嘢咧，辣尾講多幾分鐘啦。關於咧有電信公司咧就有一個500名嘅用戶可以免費就用呢個線上求診 app 啊咁樣啦。咁、香港可以用嘅喎，咁未來有機會拓展到去大灣區添。咁呢個就係、移動嘅公司啦。知道移動嘅公司係邊一間啊？咁啊有呢個首500名呢個網上應診嘅呢個 app 啦。其實內地係好普遍嘅，即係如果你話講即係呢啲上市公司咁，譬如平安好醫生啦，即係最大家一定有聽過㗎啦。咁、就做網上應診起家啦。咁其實仲有好多嘅，咁我唔逐一去數啦。其實內地網上應診係好普遍嘅，因為你各城各省各縣各鄉，你唔通下下都去醫院咩？係。同埋小病嚟講咧，佢哋都傾向網上應診，即係 FaceTime。咁樣去叫做睇下你條脷啊你又講下你啲病徵出嚟啊，跟住咧內地啲醫生咧可能就會就住一啲當然係輕症啊，即係唔好同我講話，哇好哇我喐都喐唔到啊，面青唇白，即係係啲輕感冒咁樣，咁可能佢咪會用翻啲醫生嘅處方，咁咪開翻俾你，跟住咧你就美團點評，跟住就可以將啲藥就可以送到去你屋企咁樣咯。 不過你講到呢度咧，我自己覺得其實可能我自己覺得香港而家暫時叫因禍得福， 係 即係我用呢個詞語去形容。點解咧？就係、我一路都講緊近呢幾年咧，係科技好發達啦，即係好多電子消費平台啊等等。但係其實香港一路都行得慢噶嘛，係但係就係因為呢個疫情，大家會嘗試咗好多新嘅科技系統，然之後我哋願意去踏出呢一步去行多啲，例如啱啱阿歐講啦，你嗰、那個網上求診啊，係啊，即係咧而家因為疫情咧。 其實中醫都好多呢啲網上應診 嘅，係啊，真係有咁嘅趨勢出現咗啦。咁啊，睇下科技可唔可以再進一步啊，幫助到人類啦，特別喺健康方面、醫療方面啦，可以減輕一下啲醫療系統嘅負擔啦。好啊，聽只歌翻嚟咧，繼續一齊啊，灣區生活一小時啦。 推开那一扇窗，想推翻世间信仰。你盼望曾经深信的爱可回复正常，他俯首转身背光，影子像接工成长。如默片地剪影多美，渴望你拥进怀里欣赏，最后当曙光已消退，他看着你离开这无涯蜗居，仍离不去，身与心中愿意跟随，决定放手是离别的规矩，离开这玲珑蜗居，行多远仍然心碎，攀过远山脸庞是碎，雨落扇风伴和痛痒，锁链挂在玻璃窗，连夜雨影衬间原来是意象，最后当雨声变祝福句，他看着你开这无涯蜗居，行多远仍离不去，因同样那合照散聚，永未变迁是人后的真相，离开这玲珑蜗居，行多远仍然心碎，独个离开这无人蜗居，群山里回眸，想起身边你最爱的花，盛放烟，已用眼泪来代替飘碎，他始终想你抱，你祈求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稳中求变。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嗱，讲咗头先话无人机咧，有机会啦，就喺杭州亚运嗰度登场啦。另外咧就滑板啊，都有机会喺杭州亚运登场，亦都有香港嘅代表啦。咁点解无端讲呢个咧？因为咧嚟紧啊。嚟緊呢就會有一個屯門新嘅叫做天台式嘅運動場呢，就多咗多滑板嗰啲 RAM 啊。 喂，正喎、 哦。係啊，俾人俾你，即係其實呢本身呢已經叫做有團體啦，咁又唔特別 mention 佢個名啦。咁好好嘅，將啲籃球場呢就整到好靚㗎。如果你係屬九龍灣呢啟業嗰個有蓋籃球場呢，其實你就見到依家就算連 Bill TV 拍嗰個打籃球嗰套嘢呢，其实都 我去过啊，嗰、那个 系咩？有冇见到姜涛啊？咁 冇，我哋自己都有篮球比赛搞过喺嗰度， 系咪啊？咁啊，即系嗰个场地，其实我自己系篮球迷，我都觉得几好啦，因为有盖啦，第二又唔使钱啦，又唔需要特别去 book 场啦，即系你普通好似落街场打篮球咁。其实我自己又好欣赏，即系。我一定要講呢個啦，即係台灣地區嗰、那個叫做新生橋下底嗰個籃球場，其實是景點嚟噶嘛。好老實講，即係因為我哋有陣時去完旅行咧，或者去旅行嘅過程之中，都會去完夜市咧，睇下啲周邊地區啲人點樣打籃球啊，咁樣係嘛？跟住我哋都會有嗰下噶嘛。我曾經試過一次幾熱血㗎，同啲 friend 去台灣，跟住咧就叫做打籃球啦。跟住都有跟隊咯，咁你會發覺嗰個係一個文化交流。 呢個係啊，呢個絕對係文化交流喎。咁 even 我喺大陸都有打嘅，即係大陸都有試過打，但係大陸嗰種打法咧，真係我哋呢啲香港人咧就有少少吃不消，啲膊頭好勁。 哦， 係啊，爭啲崩崩到我咧牙都甩埋，但係崩到我牙都甩唔緊要啊。跟住咧，我個 friend 即刻打趣講話唔緊要，深圳最出名就係牙醫啊嘛，係啊，因為阿咪咪姐講咁啊，呢、這個即係都已經係好耐之前嘅事嚟㗎啦。不過有陣時做下呢啲文化交流啊，即係自己感受下當地嘅民生都係必須嘅。咁啊，喂 PC 滑板你曉唔曉啊？ 滑板唔曉啊，依、這個 有冇諗住學啊？有冇諗住學啊？ 我唔知係因為我自己平衡力唔係咁好定啲，我有覺得哇好型啊，去玩下咁樣，但我都係唔成功嘅。 係咁啊，睇下係咪有機會杭州。亞運登場啦，不過好似即係都真係有啲説法話有機會褪遲一年咁樣，褪遲一年定兩年，我哋真係唔知道。不過即係對於選手們嚟講咧，一定係最快發生係最好嘅， 係 因為你唔使將個訓練期拖長， 同埋已經裝備好自己啦嘛。 係啦，因為你要 get ready， 依家 suppose 係最巔峰嘅狀態或者最好嘅狀態迎接比賽就最好。如果你同佢講咧，突然間話我可能延遲一年咧，咁嗰個部署啊。作息啦、訓練系統啦，全部都唔同咯。我深信咁作為運動員當然要好好適應啦，好好保持住自己好嘅精神面貌啦，同埋體魄啦。與此同時，其實有關方面就係、如果決定咗，即係褪遲就早啲請早養性， 係啊， 請早養性啊。 唔知我哋香港會唔會有直播呢？ 一定會有啦。 我期待啊，因為其實外國一路講緊由 一定要有啦 ，sorry， 一定唔係一定會有，一定要有。 係啊，我諗我哋由奧運會，跟住到東季奧運會到亞運，喂，其實真係成個運動季連住咁樣落㗎呢幾年。 咁啊，往下我哋電視台面上貼金啦，一定 係 咁有呢個亞冠杯嘅賽事，咁啊亦都有轉播啦、傑志啦，亦都踢咗一場好戲劇性嘅球迷奇遇記出嚟啦，咁啊可以成功咧殺入呢個十六強啦。因為亞冠杯其實分開兩邊踢嘅，一邊就係東亞區啦，一邊就係西亞區啦。其實西亞區嗰邊就即係完全係競爭好激烈啊，即係譬如講緊嗰啲。我哋都唔識嘅球隊，即係阿曼啊、沙地阿拉伯，咁嗰啲我真係噏唔出名，好老實。就算我係一個球迷，咁但係呢邊就會多啲我哋識，譬如日本嘅球隊啊、越南嘅球隊啊等等啦。咁啊，期待香港嘅運動員、香港嘅球員又好啦，都喺國際嘅舞台上邊咧有好嘅成績啦，可以凱旋回歸咧，咁就正啦。 但意识失踪脱轨，堕入了苦海中凄厉，忘权荣誉在身外，仍无能力去改写爱的真谛，被万物剪过臂屠世，亦未似这崩溃尽逝，祈求能还作坚定地往天际，你是我的一切，从今发誓愿厮守忠心，看日月更替，时间飞逝亦不更改你的美丽，从今发誓我心所向全属你恩惠，唯独你能让我的情迷落泪到枯干的眼底，望着你厮守到静寂，求留在那天尽拥你姿势，却被痛撕裂身体，从今发誓愿厮守忠心，看日月更替，时间飞逝亦不更改你的美丽，从今发誓我心所珍珠般的你，长眉和后冠